在这美丽的夜里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怎么不见旧爱侣？问问为何我空虚，是我错失的字句，把你伤透我不对。今晚请你念过去，来将心窝占据。让我继续等下去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星星今晚伴我醉，就像同情我空虚。又在雨中等夜，痴痴的我已心碎，晚空独自自隐退，人消失风里去。等你等你，一世一世等你，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，很想当天亦一切能回味。想你想你苦痛，等你等到心痛，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，孤孤单单的我又点？在这冷漠的夜里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始终不见旧爱侣，寂寥别愁各一对，是我错失的字句，把你伤透我不对。今晚请你念过去，来将心过占据。等你等你，一世一世等你，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，很想当天的一切留回你。想你想你苦痛，等你等到伤痛，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。漫伴梦中，就像同情我空虚，又在雨中等夜，痴痴的我心已碎，眼眶的雨渐隐退，人消失。